愿望你渐渐消失的背影，我憔悴的心在淌着泪。爱个人为什么这样辛苦，我对你是不是太在乎，难道你早已心有所属，为何命运偏偏注定让我孤独。我累了，我痛了，我对你的爱已经疲惫了，我醉了，我哭了，我被你的爱彻底伤透了，爱过了，心碎了，你把我的爱终于放弃了，梦醒了，该结束了，残留最后的一个冰吻，你走在淌着泪。爱个人